光里光当惊动了我那水中飞过了那扬子江啊，

带领着德发去见他。这大妈说，今天我也跟你们去，我想一想没过门的媳妇儿张玉花。二婶儿说她工作积极人品好啊，一百个人里也没有俩仨。这王大妈听说这姑娘真不错呀，怕我们得法比不上她。 郝老师也是60多岁的人了啊，唱了一个正活，翻了一个正活，更精彩了。但是没想到郝老师连家伙事全撤走了。下边这段是京韵大鼓，刚才呢，请您欣赏的是洛派，接下来咱们欣赏一段流派京韵大鼓，是天津籍的京韵名家康俊英为您演唱《战长沙》，伴奏员。高兆清、张群、大胡琴、王洪民，有请康俊英 上台来，献给北京的新老朋友以及湖广会馆的领导以及全体人员拜年。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 中听啊！

小可最怕南阳，诸葛他叫卧龙，这个人扎出猫笼，先手断棒破千勇，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，也令人都胆怕心惊啊！ 明明你们渺